星的诞生，故事内核有点类似前几年大热的电影《爱乐之城》。两部电影的最大亮点都是音乐，并且呢，音乐都是演员现场收音演唱的，而且都是传统的爱情故事。虽然最后两段爱情都是无疾而终，但是呢，这两部电影本身都没有太多狗血的剧情。下面我们就来听到的是《爱乐之城》当中的歌曲。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 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el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 just 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this crazy feeling I got tapped out of my heart.Think I want it to sta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 never shine so brightly. 英国病人也是传统的爱情故事，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故事题材之一，纯粹的爱情电影在当今的电影产业主流当中几乎快绝种了。而仅仅是20多年前，这还是收割票房和人气，甚至是通往最高奖项的重要的选择之一。英国病人、沙翁情史和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就是当时爱情故事的典型代表。那下面的三首音乐分别是英国病人的主题曲、沙翁情史当中的爱的彩排，以及泰坦尼克号当中的插曲露丝。 萨达拉萨达拉阿特科索尼特拉拉米特纳姆比拉古斯塔尔Minden fotáján, minden fotájén, dió falábelén, hogy szakisztott volna.Minden lejánslagé

上面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是电影《恋爱的温度》当中的插曲。电影讲述了秘密相恋了三年之久的同公司的情侣在分手之后依然在一起上班的故事。非常简单的故事背景，但是却真实的再现了情侣间相处的细节。难能可贵的是，它并没有拍得很狗血，而是拍得很感人。另一部电影《和沙漠的五百天》也是这样的一部电影，真实的叙述了爱情当中的点点滴滴，不媚俗，同时也没有夸张的剧情。 Helping the kids out of their coats, the way the babies haven't been born. Oh, oh, oh. Unpacking the bags and setting up, and planted lilacs and buttercups. Oh, oh, oh. But in the meantime, I got it hard. Second floor living without a yard.Maybe years until the day my dreams will match up with my pay. Oh, oh, oh, oh, dirt road, deep snow, watching the fire as we grow. Oh, oh, oh, oh, oh, 下面这首曲子名叫达西先生，是电影《傲慢与偏见》当中达西的人物曲。《傲慢与偏见》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爱情著作，先后被改编成多部电影和电视剧。2005年版的这一部是最受好评的一部。那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真爱至上》当中的插曲，这是一部群戏的爱情电影。影片当中讲述了五对完全迥异的爱情故事，温馨感人。 I didn't hear you leave. I wonder how am I still here? And I don't wanna move a thing. It might change my memory. Oh, I am what I am. I do what I want, but I can't hide, and I won't go. I won't sleep. I can't breathe until you're resting here with me. And I won't go, and I can't hide. I cannot be until you're resting here with me. 今天跟你分享的电影是非常纯粹简单的爱情电影，没有太多的波澜壮阔，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故事。那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志明与春娇》系列的同名主题曲，这是华语电影当中非常日常的爱情故事了，属于爱情电影里的一股清流，靠着非常简单的情节，如今已经拍到了第三部。那伴随着五月天的歌声，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骑兵金将在北安坐，为什么爱情不能搁再相偎？ 唇角已经早就无得听，讲这多，其实当中拢无卡纸。啊啊，行到淡水海岸，两个人的爱情。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别搁伤心，别搁我这爱你，你无爱。真正有影寒，风这大，你也真正拢无心肝。啊啊，船桥你若无袂含我搬，一出电影，咱就行到这位船渡煞。啊啊，行到淡水的海岸，两个人的爱情。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搁伤心，莫搁。 当我们 相聚在彼岸的船头，你对我笑，我对你笑，你给的思念无悔的爱，原来一直是凝视我回家的深情眼眸。雨大时，风大时，你的笑如明月，挂在心灵的树上。雨大时，风大时，当我的心如荷塘，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雨大时，风大时，你的笑如明月，挂在心灵的树上。雨大时。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